你难道也跟我一样，看不出我是个瞎子？ 沈山姑像是突然被人在脸上打了一巴掌，他的手立刻松开了，失声说：“你什么都瞧不见了？” 我眼睛若还有一线光明，怎么会放下我的画笔？绘画是我的生命，我早已失去了生命了。现在坐在这里的，只不过是一具活的死尸。 沈山姑呆呆地目立了半天，然后缓缓地卷起了那幅画，但是卷到了一半突然又放开，他的目光又闪起了一线希望，他大声说：“你虽然瞧不见画上的人，但你应该记得他的，他是一个美人。你可曾记得你曾经画过美人吗？啊？”孙学普说：“ 现在我虽然是个又穷又老的瞎子，但是二十年前我孙学普却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啊。” 他空虚暗淡的脸上突然就奇迹般的闪起了一阵光辉，这骄傲的光辉似乎整个使他的人都复活了。他激动地接着说：“ 二十年前，人们将我比之为曹不兴，比之为吴道子，普天之下，哪一位名门闺秀不想求我为他画像啊？我画过的美人不知多少啊。” 沈山姑嘶声说：“但这个却不同。你一定得相信我，无论你画过的美人有多少，你必定不会忘记她的，你不会忘的。无论谁，只要瞧过她的脸，就再也不会忘记。” 孙学普呆了呆，突然说：“你说的这幅画可是宽两尺长三尺，画上的人可是穿着一件青色的衣服，镶着蓝边，脚下爬着两只黑色的狸猫。” 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老头子的声音之中突然有了一些颤抖。沈山姑却大喜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就是这幅画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记得，你当然也会记得画上的美人，她是谁。” 现在 孙学普整个的人都颤抖起来了，一张空虚的脸此刻看来竟然是惊恐欲绝。他嘶声说：“ 你问的竟是他，我不记得 他是谁，我根本不认识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。” 我颤抖的双手扶着柱子 自行说：“你问的 竟是他，我不记得 他是谁，我根本不认识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。” 我颤抖的双手扶着柱子，柱子在咯咯的响， 他竟然踉踉跄跄的站起来，踉踉跄跄的要夺路奔出门外。沈山姑一把拉回他，把他摁回到椅子上，厉声说：“你是见过他的，是吗？是吗？你记得他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” 孙学普颤声说：“姑娘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。我是个又穷又瞎的没用的老头子，我在这里安静的等死。”你何苦还要来逼我呀？ 沈山姑苍拔出了一柄匕首抵住了他的咽喉，厉声说：“